不留情，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凌晨1点到2点重播。我是云云，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年阙歌，我是云云，继续来听老歌。首先来听一首明明知道相思苦，这是台湾歌手黄安在1994年演唱的成名曲，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1994年的电视剧《天师钟馗》的片尾曲。 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是你之前是无靠无依，认识你后无药可医。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从没想到竟成不朽的传奇。多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借你是千万分之一。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一生真难了难了，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早知甜蜜欢笑。 承受这痛苦。 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曾经热播过一部台湾电视剧叫《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成功的捧红了不少新人，除了寇世勋之外，张晨光、齐美珍都是由这部戏而成名的。《情义无价》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而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 有谁知道情出不怕代价，任凭爱在心头挣扎，几番风雨几次牵挂，走在你身后，矛盾在心头，狂热的心终将冷漠，生 这杯酒，真情永长新。 伴在你身旁。 是由程琳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1984年，收录在《新鞋子旧鞋子》专辑当中。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国宝熊猫而创作的歌曲。 竹子开花了，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请让我来帮助你， What should I say? The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ou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Thought the love we had was going strong. Through the good and bad we got along. But then the flame of love died in your eyes. My heart was broken too when you said goodbye. 是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台湾女歌手，从以前一直唱到现在，她的每一张专辑都非常受欢迎，因为她所唱的歌曲呢，大部分都是悲伤的情歌，所以呢，跟她的妹妹江淑娜被人合称为苦情姊妹花。近年来呢，苦情不在，应该算是幸福姊妹花了吧。下面我们来听江蕙早期的作品《旧情也绵绵》。 故乡的有难忘的经历， 边，管你你的担心，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飘飘的男人，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不通来失志。生本来就是一次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梦一年，只有在梦中再相见。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披在我的左面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

生人多情。 心是由蔡国权演唱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专辑《金曲精选》里。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燃烧岁月》的主题歌。 朦胧的东方，远古开始的一套，万物生于天意的国度。凡人的一生，几多得到得不到，尽在天公手里操。但若天可 知世间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守昨天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与怒，也要奋力事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风波中觅前路。知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种种的苦恼，为什么不稍作点引导？为什么苍生想得的偏得不到？许多基本的美好，莫说痴与梦，天不许我行半步，用我爱奋力是比高，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人生总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风波中心去做。莫问可不可最终得到得不到，亦莫须天公赞好。自问心比天更高， 听蔡琴演唱的《月满西楼》，这是琼瑶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蔡琴用她那红丝绒般的嗓音来演唱，别有味道。 这正是花开时候，不是胭脂出头，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真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守，莫让月儿

1989年的一部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您看过吗？里面有一首片尾主题歌，范琳琳演唱的《苦乐年华》。多年以来，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成为当年播放率最高的流行歌曲之一。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生拧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 千年阙歌就到这里吧，我是云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老歌。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提醒我刚从明白，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此刻却遗忘，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